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环球旅行家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节目的主持人袁一。我们的生活处处需要榜样，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吃住行游购娱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在体验这些元素的过程当中，游客会接触到不同行业的从业人员，他们也都算是旅游服务行业一线的从业人员。今天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呢，都是各自在自己的服务领域里坚守了十几二十年，而且从来没有发生过服务投诉的两位标兵级的人物。一位是王莹，一位是于凯。我们欢迎一下两位，也请两位分别做一下自我介绍。那就女士优先。 好的，大家好，我叫王莹，来自北京首商集团西单商场，现在主要从事的是培训工作。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席集团的于凯，我现在也是在这个从事企业培训。 两位现在的身份都是在企业当中做内部培训师了，其实就是服务行业的老师导师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其实最开始也是从一线的服务行业转岗过来的。 是的。 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职业的转换的经历？ 行，我先来。我是1985年从部队复员以后到的首汽，到现在应该是吧33、34年了，在首汽。然后开车呢，开了23年。从85年一直到08年， 老司机 啊。对。应该说，我入这行的时候，正好是出租车这个行业 正辉煌的时候， 很辉煌，而且就是大家都喜欢从事这个工作。然后中间呢，起起伏伏的，可以说全过程我都 经历了， 我都经历了。我的情况基本就是这样。 培训师是哪一年从事的？ 我是2013年、2014年啊，到现在大概做了有四五年。对。一开始呢，这个集团领导是想根据这个企业管理的需要，想做一个内训体系，想搭建这么一个体系。后来呢，这个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首汽这个从2014年开始就是建立这个网约平台。所以呢以后的工作就进行了一个调整，就主要进行这个在京的驾驶员的转岗培训。等于在北京的这5-6千驾驶员呢，基本上都是我们这个团队组织他们进行的。 王莹这边呢？ 我是2001年开始参加工作的，到现在为止应该说有17个年头了。跟于叔比起来算小资本了。但是呢是这样，因为我是从大学直接毕业来到柜台的，当时其实也是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嘛，因为我学的是珠宝鉴赏。那时候学珠宝鉴赏呢，很多人都去从事了鉴定，但是我觉得鉴定工作比较枯燥，所以呢觉得有可能觉得面对顾客的时候会能接触更多的新鲜的人和事，所以就选择了在一线从事柜台销售这个行业。从事柜台销售呢，应该说从一开始从事柜台销售的过程中，就会有遇到跟学校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的概念。那时候觉得学校的知识学完了以后，一到柜台看见顾客，不知道该怎么去说这个话，也不知道该怎么用自己学过的知识。觉得确实还是挺困难，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凭着这几年对于柜台销售的这种慢慢的跟顾客建立这种友谊，这种亲切的关系以后，发现柜台还是有充满魅力的，而且说应该说这种柜台的实践以后呢，会让我更能知道自己缺少什么，身上残缺什么，然后去学习什么。现在呢转做这个应该说是叫做培训的行业，我是从2017年才开始，但是有可能带团队带徒弟应该是从2006年我就开始来做。现在最需要的应该说就是把我的这17年来遇到的个经历的事儿啊人啊，能够总结成一种教案的方式，能够传授给我身边的这些徒弟也好，我的朋友也好。 从大学时期学习珠宝鉴定，算是跟物品打交道，到后来在职业道路上面进入到柜台做零售业，是跟人打交道，这两者之间其实差距是很大的。身处在一线的服务行业，一定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各样的顾客。我在王莹的个人经历当中也看到了这样一个故事，让我印象很深刻，应该是在你刚刚工作的时候，刚刚步入工作岗位的时候，遇到了一件让你自己很委屈的事情， 但你自己也觉得正是因为经历了这样一件很委屈的事情，才让你重新认识到了自己所从事的这样一份职业。这个故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是这样啊，因为刚入行第一年的春节嘛，我记得特别清楚，大年初一开门迎客了。迎客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柜台的商品摆放呢，不像现在的托盘里很少，那个时候我们的拍子比较大，那个时候一个盘子托盘里要放80几枚戒指，有可能摆的比较密集。当时呢一早上起来，大家都怀着这种喜悦的心情，过年的气氛还在沉浸中呢。有一对夫妇带着一个小朋友来到柜台，就开始试这个戒指。其实我还处理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态度还是很好的，因为大家心情都很好，头一年三十嘛，那大家初一上班也没有烦躁的心理，去帮他一个个拿戒指来试戴。这个女同志就是基本上把我们这一盘80多个戒指全都试遍了， 那也得花不少时间了。 是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一直不厌其烦的在帮她拿一个一个的戒指来试嘛。但这个女同志在转身的过程中呢，就回过头来跟我说一句：“你在骂我。”我当时就是、 最后没买，其实。 对对对，是的，她没有试完了以后没有买。 那您确实说什么了吗？他转身的时候， 其实是这样，我旁边还有一位同事，我旁边的同事夸了一句这个小朋友，说这个孩子长得很漂亮，好像是当时说了这么一句。但是呢，那个女同志呢，有可能自己也心里有愧的感觉，她觉得她试的时间比较长了，所以有可能她也会觉得我们在处理上就会有一些烦躁的气，这种心理，所以她就转过身来跟我们说了一句，说你刚才在骂我。然后我就觉得心里特别特别委屈，因为咱们还是那句话，过年的心情都好好的，一下就被一层冷水给泼灭了，然后就觉得特别委屈。因为首先这句话也不是我说的，然后他还要求我必须道歉。当时现场的气氛挺难收拾的，这个顾客和他的爱人都比较不依不饶的，一直提出的条件就是我来必须道歉。而且当时现场的情况就是我们所有处理现场的问题的人员，以及我们的现场的以及我们的领导啊，还有经理啊，都出现在第一现场了。但是这个女同志就是一个字，需要我道歉，来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呢，其实当天呢，最后呢，也是很委屈的跟她表示了歉意。但是后来我咨询了一位我做律师的朋友，我当时是怀着这种心理，说我能不能反过来去告顾客诬陷我，因为我很委屈。但是那时候我的这个律师朋友跟我说的很简单，说你从事的什么行业？我说服务业。对，他说就是因为你从事的服务业，所以你要记住这句话，你既然是从事的服务行业，你就不可能向人家提出诬告这种反过来去告人家的这种说法，你只能说你从事的服务业呢，你只能是认可这件事情，而且去调节你自己的心态。 所以也是从这件事情之后，你也对自己的职业有了一个新的， 是的， 一个认识，是吗？ 确实是。 但是不是也经过这样一件事情的磨砺之后，你自己在之后的职业道路当中觉得更强大了，内心会变得更坚定一些？ 对，首先心态要放平了，就是在之后的处理事情上，就是因为我记得也是刚工作其实有一段时间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正在怀孕，柜台来了也是一对顾客，因为是一个8斤饰品，那个时候我想大家有可能现在听众都不一定还记得8斤，因为它在市场的时间大概只出现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也是一种贵金属。然后8斤呢是在铂金出现以后出现的一种白色的贵金属，当时也是按克销售的这种形式。顾客买了以后呢，耳钉坏了，找到柜台来。因为确实是这个时间比较短，没有几个月这个柜台就撤掉了，顾客很生气，就认为是你这个商场有问题，销售的是有问题的产品卖给了他们，所以这个柜台才撤掉。当时很脾气很急，但是就像以前有这种经验了，你知道你从事服务行业。顾客当时我怀着应该我记得是7个月的身孕的时候，顾客用他的手拽着我的胳膊，然后很用力的去拽。我是属于当时是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的那个宝宝在那个肚子里动得很厉害，对对对，特别明显，因为毕竟我可也很紧张，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这心跳都是加快的。但是呢，就是警告自己，也是告诫自己一句话，因为是你们要面对顾客呢，他没有看出，他那时候情绪很激动，就先告诫自己，先深呼吸，先调整一下自己。首先，咱们肯定要为了自己也保一下小肚子里的宝宝， 然后其次就是遇到了像刚才这种顾客的时候，必须沉浸下来，让他这个气稍微消一消，消完这个气了，你再耐心跟他用你的知识来解释。因为咱们也把有些客观事实在销售过程中有可能确实是有一些导购员的误导啊，没有太跟大家讲清楚这个八金饰品的这个含金量以及它这个贵金属元素的特殊成分，所以呢误导了今天顾客购买以后来产生这种服务纠纷。那我就先给他解释一下这种八金饰品是从日本来的，然后再说明一下现在为什么它又下市了，没有了。但是我说了跟他提供的就是我们还提供的维修和保养的服务，您这个饰品坏了没关系，来我们商场可以给您修，也可以给您以后也可以给您做保养的这个处理。实在不喜欢呢，我们您只要有销售小票在当铺也可以进行那个投档的，所以都跟他做了解释以后，比较专业的这些解释以后，顾客这气儿也就消了。 从王英的这两个故事里面能总结出哈，最从事服务行业首先把自己的心态要摆平，其次就是自己千万不能心急，哪怕当时再委屈也得忍着。那于凯这边也是从事的服务行业，也是天天的时时刻刻在跟人打交道，就人和人打交道，而且大家都是素未平生的。有遇到过像王英刚刚讲述的这种比较挑剔的难搞定的客人吗？ 是这样，其实各行各业都会遇到那个特别个别的人。个别的事儿咱就不说了，有遇到过。其实我倒是觉得呢，可能对大家更有帮助的就是那些误会。其实更多的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那种误会是最难界定的，就是你说到底是谁错了，你站在哪个角度去看的， 对，立场不一样。 其实这个问题是最你比如说特别矫情的，特别这个较真的，特别挑剔的，这你不用说，你放在哪儿大家全有个公论，这啊没问题，是你错了，是你没问题，对吧？你看我遇到这样一件事儿，那会儿开夏利车从北京站，那位客人是南方客人，下车以后啊，上我车以后跟我说去北仑。 北仑 啊，北仑。 我也是南方人，但我没听懂。 说我后来我也听不懂啊，因为我也是半个南方人啊。所以我说您再说一遍，说北仑。最后就是他说了好几遍，我就也没听清楚，后来调度急了，因为我这车不走，后面车都走不了，赶紧过来。他一说，最后那调度说北辰，你就去北辰吧。我就拉到北辰以后，后来我给他指那个北辰的那一个建筑群，我说这就是北辰，您看你要去哪？ 就亚运村那边。 对，他说不是，我说是北辰，不是北辰，是北辰，不是北辰， 有啥区别？ 后来我就真的听不出来， 急坏了 。然后。后来我突然我就想到我车里有笔有纸 啊， 我你写一下。 那会儿肯定手机还不发达， 没有手机， 打不出啊，还没有手机的时代， 那会儿只有 BB 机 啊， 没有手机， 好尴尬。 然后一写百盛，所以我至今我也不知道南方哪个地方能够把百盛叫成北仁， 巴仁，我们无锡话叫巴仁， 那也有可能，但是你要拉这档活就好了。然后这个他一说这个，我二话不说，我就首先就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些着急了。他着急是什么呀？我当时就感觉他着急的不是别的，是到底谁对谁错。因为他一再跟我说，就是他跟我说他说的我的普通话不标准吗？ 对，他会担心说这个 责任都是他的。 对对， 所以呢我一听这个，我没跟他做任何解释，当时我也没有想很多，我只是习惯性，我啪我就把那表就关了。关了以后呢，我就说对不起，我说这个确实是我没听清楚。我说这个我现在我就送您去，我说这个 就不算钱了。 就不算钱了。然后我这么一说，他马上他就不再跟我去强调什么了。一开始呢，一开始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双方都不说话，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再说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气氛很尴尬。 对，然后呢，走了大概有那么三五分钟吧，他自己就说了，他就问我，他说的是不是我说的普通话还真的不标准？ 他有点过意不去了。 对，后来我说没有没有，我说您说的普通话挺标准的，我说是我听着不行，这会儿下午嘛，我说我那会儿40多岁。我说可能是我这个一到下午啊，这个工作 工作很长时间了，哎，我说我经常能够有这种情况啊。然后到了百盛以后，我说您看，我说这个时间，我说我实在是没法陪给您，耽误您时间了，这样吧，我说您就下车，我说这个对不起啊，人家客人什么都没有，他说的我说的可能也不清楚啊，完了他说这个钱我一定要结，啊，我记得当时到百盛应该是40多块钱，他给我50啊，说什么也不让我找啊，后来我把那个票撕给他，因为他是要报销的， 对对对， 出差的，所以我就想，你看这种事儿，你想要说我有道理，我还是有道理的，因为调度都跟我说了， 对对对， 就是北辰完全有道理， 对 对吧？那你说 投诉了，您也是有理的， 对呀， 对对对， 但是你要站到乘客的角度呢， 对对对， 对吧？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当时我也想过，就是真的就是站在我自己自私一点的角度，我就想，那假如说这个事情闹大了去投诉，其实我还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从那以后，其实我觉得好多我后来车上准备的一些东西，都是因为我在工作中我遇到问题以后。所以我在车上以后我就准备了纸和笔，听不清楚，哪怕说有些不清楚， 有模棱两可的， 哎，我说你写一下，我觉得这肯定错不了， 对对， 而且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到要拐弯的时候我都会重复一下，啊，咱们右转弯去哪儿哪儿，咱们左转弯去哪儿哪儿路口，咱们直行去哪儿哪儿，乘客已经告诉我去某一个地方了，他有可能当时想象的是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就在我不断的重复当中，我经常会有乘客突然就哎不对不对不对，是去哪儿哪儿，我刚才说错了。所以我如果要是闷着头不去这样一次一次的询问，可能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可能这事儿就很难说清楚，真的很难说清楚。 所以您在这个服务的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反复的去确认，而且在您提出并且坚持践行的这样一种无痕服务和超前服务的理念当中，您的渝凯车队从2002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成为了咱们首都出租车行业的一面旗帜了，并且始终都保持着一种相当高水准和质量的服务水平和一个品牌形象。那就问到王莹了，在王莹的零售行业的经验当中，你自己也总结出了销售三部曲。作为一个零售行业的服务人员，你是怎么样去让顾客感受到恰到好处的最舒服的服务感受的？ 是这样啊，我可以先解释一下，其实有好多人都会说，一走到商场，尤其是走到某某某品牌前，都会被这个导购员太热情的这个现象给拒之门外。其实我跟大家解释的原因是因为有可能品牌商是对这个导购有要求的，所以必须要热情的接待每一位顾客， 就他把这种热情量化了， 对，他的是有一个规定的，所以这个导购员有可能是迫使他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所以他不得不的情况下，你就会觉得他的面容以及他的说法，他的语气说出来的那个让你接受起来都很难， 不够真诚，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从我来说啊，因为我总结了一个这个销售的三部曲，但是呢，因为我这个销售三部曲是基于我出售的这种宝石类产品，也就是说珠宝类产品，这个珠宝类产品属于是奢侈品，跟其他的像服装啊鞋类啊还有不同的地方， 对， 所以呢销售三部曲呢有可能说根据我这个行业来说，它这个第一步呢主要是就是观察顾客的这个眼神。其实我说了，因为我接待的顾客属于来购买奢侈品的，那他肯定有可能第一时间他不希望我去打扰他，我这个第一个观察他眼神呢，就是想看他的眼神属于真的在商品上浏览，还是属于在我这个店铺里逛的这种形式，飘忽不定的。所以我会去主动观察顾客的眼神，然后确定他这个购买的意向。确定完购买意向以后呢，也是然后有两问，问到什么呢？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珠宝您是要做什么用处？因为确实珠宝这个饰品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如果说您平常办公的时候啊佩戴啊，运动时候戴，以及你穿小包括你参加宴会啊，不同的场合，还有包括送礼的不同场合，它都有不同的用处。所以我们一定要确定这个顾客的用处。确定完顾客用处呢， 我们就会问到顾客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也就是说第三步的时候，我们这个命题我们就切入主题，我会问价位，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很清楚这一个饰品我这个柜台里摆放起来有可能有几百到几万或者到几十万的商品都会有，但是您同样这个场合没准都可以使用，所以我肯定要问一下您大概能接受的这个心理价位， 就是所谓预算是多少， 对、嗯、所以会问清楚顾客。在这个同时呢，然后我会介绍这件商品，我一般介绍的时候我不会说像介绍这个产品是主动推销这个产品，而是介绍产品这个本质的特色，然后来介绍它的特色以及它的配戴方式啊，还有就是产品的内涵啊，给这个产品赋予新的概念，赋予一个小的故事，来跟顾客来沟通，这样呢让他打消这种就是一买一卖的这种销售中的这种瓶颈，让大家也省得都彼此尴尬。所以我们觉得跟顾客交朋友去讲故事，因为每一件产品都可能有一个小故事，尤其是现在大家可以看见，以前我在刚入行那时候零一年的时候很少有系列产品，但是现在大家可以看见，尤其是大的品牌都肯定要有系列有主题，这样才更容易销售。 那作为咱们北京旅游行业的一员，两位今天已经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哈，有没有什么话是特别想对你们的顾客或者是家人朋友说的这么一句话？ 我们企业其实有一句三知三会的广告语，这里呢我也说一下，叫知你知我知心，如亲如故如家。其实我也想借这句话呢，希望用我的知心服务让您享受到如家的感受。 谢谢王莹。于师傅呢， 我想说的是，在我们行业呢，就是各级领导包括各企业的领导都要求驾驶员要把乘客当成亲人当成家人，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想跟各位乘客说一下，其实司机真的是您的家人，咱们呀以心换心，就是营造一个祥和温馨的乘车的氛围。 对，当乘客选择了乘坐这位司机的车的时候，其实就是把生命交给了他们，建立在这样的一个信任基础上，那就是家人和亲人的关系了。再次感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再见。 胡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李六乙导演作品话剧《哈姆雷特》，打破时间与空间，再问生存与毁灭。11月28至12月5日，国家大剧院重磅上演，现代演绎再现经典魅力。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重汽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重汽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重汽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 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女主播电台的司马春香。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浙江女主播电台 FM 一零四五为您制作播出。最早知道陈蓓老师呢，是因为一次在贵州侗寨调研的路上，康健老师讲了一个段子。 在一个游轮上呢，通常光乘客啊。也要3000人左右，然后大家住的都非常的分散，在船上呢是可以租用它的 WiFi 网络的，但是由于太贵了，其实很多人包括我呢就没有租。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向陈蓓老师讨教一些问题的，需要找到他。那没有网络，没有电话，在茫茫的大海上怎么找到他呢？啊，我们上了游轮2-3天之后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其实找到陈老师不难，就是每天晚上在大概10点半到12点之间，游轮呢会提供一顿宵夜，这个我们就会去找，在那儿呢就一定能看到陈老师他在宵夜，而且陈老师往往是坐在牛扒或猪扒那个摊位的边上宵夜啊，他的晚上他的食欲很好，饭量很大。 于是啊，紧接着我听到了各种关于陈蓓老师的传说。 陈蓓呢已经达到了旅行的最高境界，他不是去某地旅行，而是去那个旅行目的地生活。 陈蓓老师他是一个特别爱旅游爱生活的人，我们大一的时候他给我们讲人生40000，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见万个人，写万篇文。 据说他总能订到世界上最便宜的酒店，据说他总能设计出最神奇的旅游路线，据说和他旅游过的人再也不想和其他人旅游了。没错，所有和他有关的传说都和一个词有关，那就是旅游。作为一个去过中国97个城市、国外39国家的旅游达人，陈蓓老师啊，绝对能算得上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最会旅游的老师。原先以为呢，陈蓓老师这么会旅游就是爱玩，经过几次采访之后发现啊，原来比起爱玩，陈蓓老师更爱带上老人一起去玩。所以陈蓓老师，你会经常带上一群老人去旅游吗？ 我倒和传统的意义的那个夕阳红旅行团不太一样哈。其实我这次是叫做集体自由行，集体自由行基本上是以个人家庭为单位，就是因为你说平时大家没办法带老人出去，主要是因为什么？ 因为是造价太高，造价太高，一家三口出去其实已经有不少钱了，然后完了以后呢，你再带两个老人，我再带两个老人，一下就七个人，那么七个人一下，比如说一个人三万，一下就二十多万就去掉了，一年有多少个二十多万呀？您说是不是？ 嗯， 那么如果我把这个开销变成一半呢，我把它压缩成一半呢，七个人一起出去，或者说带老人出去就不是梦了。所以他们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梦，都希望全家合家团圆，享受天伦之乐，一家三口带着我的爸爸妈妈，你的爸爸妈妈一起到国外去走世界。可是贫穷制约了我们的想象，所以我的任务就是让这些天伦之乐成为现实，这就是我的价值所在。所以每次大家一出去带着扶老携幼，大家都特别特别高兴啊，倒不在乎说我去哪儿了，更在乎是一家团团圆圆的在外头。贫穷制约想象的这种梦啊，如果能把它变成现实，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吗，我最有成就感的就是这些老人们走到了海外以后，他们拉着我的手说，如果不是你，我这辈子就没有可能踩在这块土地上。 那你带上过年纪最大的老人大概是多大？ 八十来岁吧。 嗯，那你带着这么多的老人一起旅游的话，会不会特别的辛苦？ 其实也还好，主要是各家都有各家自己家庭嘛，他们都日常起居都能自己照顾嘛。主要是我主要处理的有突发情况。 会有怎样的突发情况呢？ 就是突发过敏。你知道过敏一发起过敏来是非常可怕的，浑身就是起疙瘩。然后完了以后，如果他过敏部位很严重的话，那就很可能就是危及生命安全了嘛。所以他那次一过敏了以后，我那次我们是在马赛，我记得是在马赛，我先下船了，我带着一群年轻人，就我们同学，我们下船了，他们说要到马赛渔港去找那个马赛鱼汤，我就带着他们去了。然后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微信群里，我妈妈就喊都快哭出来了，说你快回来，说那个谁谁谁快不行了。我说你那个别吓唬人，什么叫快不行了，说非常严重。我后来我就把他们安顿好，我就赶紧回船上，然后我们把护照取了，我当时就做好思想准备，就回当天晚上回不到船上来的。然后完了以后，我就拿了把我身上的现金，所有的欧元现金全部带在身上。然后完了以后，想看病肯定是花一大笔钱，然后人家老人的出门在外什么都不会，什么这些事都得靠我嘛。 嗯， 然后打了一个出租车，然后到了一家公立医院。真的那个出租车司机真的特别好，是一个黑人女司机。 嗯， 她还能说英文，然后我们跟英文交流，然后说这情况，然后到了地方我要给她车费，她突然多问了一句话，她知道你知道在哪儿看病吗？我说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来过。 嗯， 然后她想了想，她说我跟你一起去吧，她就把车火熄了，然后带着我们一起去把车锁了，然后她就给我们当了翻译了，然后给我们当翻译，然后完了以后说如果要验血，这过敏要验血啊，然后验血的话要排队，因为公立医院他们排队也很发值，一去全是老头老太太在那儿，要排八个小时。我说排八个小时肯定不可能，因为我不可能坐在那儿眼睁睁的看着八个小时一分钟一分钟过去。 对， 如果是看病看掉的八个小时也罢了，我等八个小时我耗不起，因为游轮晚上是要开走的，船是要开走的。 嗯， 所以后来我说有没有办法插个队儿？他说这儿都没法插队儿，他说除非去私立医院。我说私立医院很贵吗？他说私立医院也还好吧，贵一点。我说那就去私立医院吧，然后再带着我去私立医院。然后私立医院人服务态度特别好，也没有那么多人，然后把这药拿了，然后就回游轮上去了。拿着医生给的处方，就是一堆这个证明给游轮的那个医务室，然后游轮证明医务室拿着这个证明呢才允许我们上船，因为他特别怕你在船上这出了什么事儿，他们要担责任的，你明白吧。 嗯， 然后完了以后，然后当时就看了医生的看了一个诊断证明吧，他的眼神有点奇怪。 嗯， 然后做了一个就总觉得就是这样吧，他不认同这个诊断，明白吧。 嗯， 但是毕竟呢这个诊断是合法的医院的一个诊断，有签字有盖章，所以他当时也没有说什么，但是我就留意到了他细微的这个表情的变化。 嗯， 然后我马上果断的我就跟病人说，我说你现在回房间，如果有人找你，你就什么都听不懂，你就 不做任何回应。 嗯， 然后我跟其他人说，我们现在到甲板上去躲着去。 为什么？ 因为我特别怕他们在找我的麻烦，你明白吗？认为你这个证人有问题，你还必须到医院里去验血，你还再把我赶下去，我就真赶不上船了。赶不上船，我再打着飞机追着船，我得多少钱呀？你明白吧？ 对对对。 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就因为想起来我们是最后一站了，再开一天我们就上岸了，你懂吧？ 嗯。 我心想怎么扛一下也可以，然后完了以后我又开了药，我们就先吃吃药，先试试看呗。 嗯。 对不对？然后完了以后呢，我们就上楼上。就不敢回屋子，然后就在甲板上等到晚上11点开船，然后等我开船以后，我回到房间里面的那个电话语音信息说留21个未接电话， 嗯， 然后完了以后我一接就是医务室，他说这是临时船长的医务室 medical center， 嗯 啊，然后说这是非常紧急的事情，你立刻跟我们联系，我就装傻呗， 嗯， 对不对？然后完了以后，后来那病人说打了一堆电话，人也来了，我就说 no no no， 我什么都不懂。 嗯， 然后我就剩到第二天早上，第一件事我就问那个病人，我说你怎么样了？他说好多了， 嗯， 吃了那个药，浑身全消了。 嗯， 这个时候我胆儿就大了，然后我就给医务室打电话，哎呀，我说对不起，我说昨天回来就吃饭去了，我也没有接到电话。我说你有什么事儿？他说你的诊断有问题，我们不认同你的诊断，你现在赶紧来一趟。我就带着病人去，我就装傻呀，然后带着病人，他们说什么有问题，我说但是事实上我们昨天吃了陆地医院开的药，现在已经恢复了，已经好了呀。 嗯， 然后他们医生将信将疑的进行了检查，发现确实是好了，他们也无奈说哦，向你表示祝贺，这事儿总算过去了。所以我有时候跟他们说，我说我每次出去我就是经常在处理这些突发情况，好在我说我是有经验的，所有人都必须上保险，出去所有人必须上保险，所以这回你看折腾半天，这些费用保险全报销了，因为你是境外突发疾病，你有诊断证明，全报销了。 哎，所以你觉得和老人旅游的话，这种衣食住行方面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说实话，带老人最好就坐游轮吧。游轮因为这些基础保障都有，然后你要是全靠陆地上照顾老人吃，照顾老人喝，而且老人说实话又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然后完了以后你在外头又这不适应那不适应。反正游轮上特别好，游轮上自助餐，你想吃什么吃什么，然后我就负责逃线路，所以只有这样不操心，没有那么累的旅行，各家才敢带老人出来。你要在陆地上走，老人走一会儿走不动了，你说怎么办呀？啊，有游轮走呢，就老人们走走停停，实在走不动了，自己回船上，爱吃吃爱喝喝的，反正船上吃又不再花钱了，老人高兴的要死。 那就是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件和老人旅游过程当中你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最开心的事情啊，就老人走到那个挪威的小镇上，看到他们其实对景点没有任何兴趣啊。 嗯， 你带他们去景点，他们真的无所谓，因为他们也受他们之前的知识的就是受限，因为老人嘛，毕竟读书读的少嘛。 嗯， 然后完了以后，他们就觉得那种小庭院的家庭生活特别有意思。 嗯， 你看我们到了挪威以后，我们到了一个小镇上。哎呦，每一个小庭院的那当地居民的两层小楼，然后完了以后自己啊小院里还种了水果。我们上次去看那个大大的红红的石榴，是吧？那个石榴树大石榴都垂下来压下来了。哎呦，老人看上去就跟小孩似的，说：“哎呦，太高兴了。”然后路边走在路边上了，看那个野草莓啊，就野树莓，他们叫树莓，就野树莓。 嗯， 是老人们就想：“哎呦，你看我们小时候啊，就全是在那儿。”就跟小孩似的，然后你看到他们能这样的，就是难得的这个会真的发自内心的快乐啊，你觉得真是有意思。而且对于老人们，觉得他找到了自己的那个天地，然后找到了自己的活动的圈子。你像我们同学的爸爸妈妈特别有意思，刚开始走的时候寸步难行，不敢走，什么事情都要跟着自个儿闺女走哈，说我跟着闺女走，闺女在前面。可是你想到了后来，闺女是要睡懒觉的， 嗯， 然后老人们不是起得早吗？ 嗯， 然后最后你看船上老人们啊，都自发成了一个小旅行团，然后船一靠岸，他们就自己就下船溜达去了， 嗯， 然后等我们醒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溜达一圈回来了，说我们已经帮你们 看好路了，啊，左边是什么，右边是什么，特别有成就感。